好啦，星期二得到久违咗大家一段时间嘅星期二得到又翻嚟啦。咁今日录音嘅时候系星期三啊，出街可能系变咗星期四得到。 唔紧要啊， 咁都冇办法噶啦，因为 星期一至日得到。 系， 我哋星期日又做歌啊，星期一二做歌。 我哋嘅测试每一日出街唔同时间， 星期三做歌 唔同时间出街， 好似星期几档案咁咧。 系咯， 星期一二三， 我哋系浮动噶嘛。 都有， 系 唔系冇八讲错？嗱，大肥今日喉咙唔舒服啊，所以我顶一节。不过我喉咙都麻麻地，睇下一阵佢会唔会顶翻转头。 系嗱，咁啊，今日咧其实系几多号啊？四月十九号，咁啊放完假翻嚟啦。咁啊，因为啲各位主持都有唔同嘅地方去，咁啊变咗咧今日咧就可以齐人啦。咁啊齐人啊录下节目啦。咁今日有我啦，仍然啦，跟住阿 Johnny 咧就过嚟，即系咧系啦客串顶住大肥先。跟住就雕拔， 大家好， 系啦，咁今日咧即系 好多话题喎，应该 话题多啊，多到不得了啊， 累积咗一个礼拜， 累积咗，因为我 不过有啲已经勾咗咯， UA 啦， 系咯， 即系 航空打， 系啦，即系 早一个礼拜就好 hit 噶啦，而家就勾咗啦， 而家勾晒啦，即系 UA 咧就唔系冇未补地价嘅居屋都借嗰间 UA， 就系美国嗰间联合航空，咁啊联合航空咧都几，其实都几多嗰啲叫做。不文明嘅举动啊，尤其是对啲客咧吓，即系未见过一间嘢咧对啲客咁恶劣噶吓。 嗯， 即系咧，试过一个买头等机票嘅白人，就俾人咧就恐吓，话要出手扣嚟咗佢，唔再唔落飞机系嘛。跟住一个咧，咁啱啱好似系呢两日发生嘅，就俾人爆翻出嚟咧，佢只系要求要一个嗰啲孤笋，点知咧？孤笋得唔到，仲将佢绑咗喺佢机，将佢绑喺机尾嗰度。 吓咁都得？ 系啊，即系嗰啲空姐坐嗰啲位咧，将佢绑喺嗰度。咁啊，跟住咧有个咧90几岁嘅婆婆就唔识照顾自己，咁佢又即系头等票。咁佢个女咧就坐经济客位，但系咧佢就航空公司意思就系话咧，你如果呢个冇人照顾你，你唔能够冇自理能力咧，你一系单归落翻去嗰个普通位嗰度。 我谂起铁钩船长 点啊？ 嗰啲海盗咧，一倾唔掂数就绑条友掟落海。 哦，咁啊，佢嗰、那个即系联合航空咧，其实都做到做得到啦，好多嘢。 系啊，实现你儿时嘅梦想啊。 系啊，咁啊，我儿时就唔系睇铁钩船长嘅，睇大力水手多。 系啊， 识同埋睇 He Man。 而家啲人知唔知咩嚟嘅？好想知。 好多人可能唔知啊。 但系水手就会知，He Man 就真系好多人唔知啦。 He Man 未知系未必知系乜，但一定听过嗰句，我已经充满力量啦。 但系未必知喺边度嚟。 系啦，就系 He Man 咯。 He Man 啦，系。请骷髅头保赐我力量咁啊！ 骷髅头好似我， 跟住攞把烂鸠剑出嚟，仲有个细妹叫舒娜，咁呢啲名咁唔老礼，梗系唔可以。 哎，你讲开我知啊，我终于醒起你争下雕拔条数。雕拔话同你讲亚视嗰啲嘢都未讲。 哦，呢个 He Man 系咪亚视播噶？ 唔系啊， 无线噶系咯。 我谂起即系评论啲旧时嘅节目都好多嘢讲啫，应该可以特备。个特备系等咗成年都冇做。 等到亚视已经执咗成年啦。 系啊， 唉，冇办法啦，亚视 或者亚视。死亡 唔系可以捞埋呢啲 周年嘅 亚视咧，其实可以捞埋啲赛马历史嚟，即系嗰啲赛马嗰啲古仔嚟讲下嘅。因为有啲人中意讲下马，咁你亚视唔讲马有啲咩讲啊？系嘛咁啊？靠马即系博马成虎噶嘛？系咪？ 讲嚟讲去，几多人系讲董彪嘅啫？ 讲董彪咯，讲洪亮石都好多趣事嘅。洪亮石啊， 仲有死咗个郭君城啦、 啊。郭君城死咗咩？ 死咗啦，早几年前死咗。 哦，真系唔知喎。仲有第一啦，第一都死咗啦。第一讲马净系讲三只名嘅啫，净系讲头三只，其他后面唔捻讲嘅。 啊，啲人应该都知道郭君城，佢除咗讲马，仲有另外一样嘢。 桌球 系啊， 桌球佢有间桌球会叫君城桌球会，好似系。 佢当年系第一个亚洲冠军啊嘛。 系。咁啊，我哋又好似车得太远啦，我哋交代翻少少嘢。 嗯， 因为咧，我哋嗰个叫做 subscribe 嘅人数咧，已经去到超过咗一万啦。咁 终于突破咗， 系突破咗一万啦，即系千辛万苦经营，刻苦经营咗一年。 我哋用呢个龟速慢慢去到接近，结果终于过咗啦。 刻苦经营一年啦，叫做吓。咁啊，因为咧就我哋其实都冇开空头支票嘅，就大 N 就开咗空头支票，就话咧一到一万咧就要搞网聚。咁但系咧，喂，我哋啱搞咗三镬，又搞网聚，喂，咁样好辛苦。 啱啱我哋先做一个本台嘅第一次大型网聚。 转头就搞咗个海鲜餐， 海鲜餐， 跟住而家又搞咯，咁啊第三镬噶咯噃， 系咧，即系咁密咧，即系我觉得， 我惊我哋俾人当我哋掠水喎， 唔系啊，因为咧下系拔枪啊，所以咧就唔想搞咁多，吓两镬贴咗万九几银噶啦，即系之前 YouTube 收嘅钱俾晒出去噶啦，咁所以咧咁 回赠翻， 系啦，回获利回吐呢个就全部回吐晒喺个胶袋度啦，嗰啲呕吐物，咁今次咧我哋所以咧都搞嘅，不过咧就嗰个名额有限啦，只摆两位，扣翻啲工作人员咧，都系十零个位嘅啫。吓，咁大家报名咧，就向我哋嘅 admin Alex 报名啦。咁我哋都唔会 做。我谂会报名系咪主要系大 N 听众，因为大 N 喺佢节目度，即系做。 哦，系啊，佢亦都讲系啊，大 N 嘅听众 嘅 offer 吓， 系啦。 所以应该系大 N 嘅听众， 系大 N 听众啦。咁啊，报名啦。总之两围，总之两围一到廿四个就截止噶啦。 大 N 话佢今次会出现嘅，放心。 系啊，日子系下个礼拜日，4月30号，礼拜日嚟嘅。咁因为礼拜一咧就系五一公众假期啊，咁啊礼拜日应该好多人都得闲嘅，照计吓。咁所以咧就暂定日子。咁我哋都系去鲤鱼门嘅。都系因为上次觉得唔错啲嘢吓，咁我哋可以再去食多镬。 嗯，好。 系啦，咁大家总之十零个名额嘅啫，唔系好多噶啦，大家就向 admin Alex 报名。 几好。 咁啊，我哋咧要讲翻今日节目内容啦。 嗯。 嗱，今日咧有一单咧比较咧重点啲嘅消息。 系。系咩咧？ 唔系曾志伟，唔系嗰个叫做咧袁志伟。啊！亦都唔系胡志伟啊，咁啊，系一个香港殿堂级嘅人物， 好多首创嘅， 首创佢有两个首创，第一就系引入 AK47 落嚟香港， 我哋第一次听 AK47 系咪都系因为佢 咧？系因为叶继宽而扬名天下。AK47 咧 ，AK 本身系人名嚟嘅，系一个苏联佬简称嗰个名嘅开头嗰两个啦吓。 A 系咪 Alex 咧？唔知 唔知咧。咁啊，47系年份，1947。 你知俄罗斯啲人啲名通常都系 A 字，通常都系 Alex 噶 嘛？哦，系啊，可能系啦。哦，系喎，有个咩我记错咗。咁啊，第二个第一咧系咩咧？就系、是、首创。呢、這个咧叫做咧打劫自助餐，一个暴飞嘅，点样暴飞法咧？ 系点样任食？ 唔系，佢一次过打劫五间金铺喺物华街。咁你谂下啦，系咪等于去任佢食任佢拎咧？系咪好似攞只碟咁样一路扫一路扫系嘛？打开就扫落去。 咪似早轮咪有条片话啲人去泰国抢食嘅铲虾嘅， 嗰个咧就叶继宽模式啦，即系咧佢哋以前打劫点样咧？咁啊，攞啲枪，咁啊，咪喐啦，咁啊，嗰啲金铺嗰啲梗系举高双手啦。咁当时啲冇咁多强化玻璃，咪讲紧八九十年代啲玻璃冇咁硬净啊嘛。佢攞对锤仔打劫入边，俾一个锤仔就揼烂佢，跟住咧就系咁扫，系咁扫，系将嗰啲金咧一盆盆嘅金咧就扫晒落个袋度。咁啊，呢个 连玻璃一齐扫埋落去， 系啊，一定会扫到玻璃嘅啦。你冇咁干净啊嘛，扫得系咪？咁因为咧要赶时间，你试过打劫五间啊嘛，你明唔明？差佬始终都会嚟噶嘛，所以咧要争取时间。 呢、這个物华街系咪啊？ 系啦，物华街当时好多金铺嘅，而家都仲好多噶。而家有周，而家仲有周生生，仲有一间有啲陀有两三间陀地啦，另外仲有六福。咁、所以咧，而家都仲有几间嘅，不过咧打劫金铺咧已经好难揾食噶啦，即使金价升咗，都好难揾食，因为第一重啊，唔符合经济效益；第二咧，即系去到鞋劫咧，始终香港地太塞车，你走唔到嘛，你明唔明？ 即系 八九十年代易走啲 嘅鞋劫，就系因为塞车，所以 系啦，绝对因为塞车。 你唔好以为有车就走到。 搭八达通，俾八达通， 系咯，搭八达通冇可能啊，搭巴士又会塞，系嘛，所以咧喺一个逃走方面咧唔方便嘅情况下咧，打劫金行已经好难。你基本上 香港嘅社会问题， 呢个都系一个经济问，一个经济问题嚟嘅，即系咧头先我哋喺度搭巴士翻嚟嘅时候咧，搭即系下昼搭巴士咧就讨论紧呢个东西税嘅问题啦，系嘛，咁啊成日都话啦，喂你西税收到咁贵。咁啊变咗咧，将所有车谷晒喺红隧咯。咁、红隧一定塞车噶。 红隧真系24小时都塞， 长期塞车嘅。咁啊，呢个绝对系一个政府问题啦。因为嗱，如果俾即系任何一个政府咧，即系除咗香港呢个特区政府之外咧，人哋一定会恐吓你， 呢个隧道公司，喂，你一系交翻个经营权出嚟，计翻钱俾你，同你买断佢；一系咧，你如果唔制咧，我就用官地收回条例，将你香港入口嗰笪地收翻。九龙有沟你入咯，系嘛？可以噶嘛？上方保剑嚟噶嘛？你去上诉啊，得人大即刻释法，系嘛？喂，深圳啊，都识得对付嗰啲隧道公司啦。当时好似我都讲过节目讲过几次噶啦，好似系咪虎背山隧道定系边度啊？当时佢隧道公司咧就要加，即系收嘅钱咧就好贵。政府就话喂，你一系咧你就卖俾我，如果唔系咧，我就喺你隔篱起一条隧道公司唔肯就范，佢真系喺佢隔篱起一条通车免费，嗰个隧道即刻收皮。 我哋可唔可以喺西隧隔篱起一条咧？其实。我起一条跨海大桥， 其实系可以嘅，因为咧西隧门口出边嗰个入口出入口咧都系预留咗位置嘅。其实唔使咁讲，唔使烦嘅，就用一条官地收回条例，呢度尚方宝剑嚟嘅，要你乜嘢地你都可以嘅，我净系收你入港岛区入口出入口嗰笪地啫。 唉，香港 即系 转咗啦， 所以用呢个条例，我谂都仲有好多其他方法嘅。 香港 政府揸住公权力， 最重要就是香港转咗。九七前咧都系官商勾结，不过系官话事；九七后嘅官商勾结就系商话事。 唔系九七后系中资嘅商人话事，都唔轮到香港地产商话事嘅， 都话事过一轮嘅，但系而家冇啦。 董建华时代咪有地产商话事咯， 系啦。但系而家咧就大家都准备做收租佬噶啦。 因为咧中资嘅大力进入香港啦，咁好似话好似系咪红色资本要搞嗰个咩的士啊？ 快的 唔系有个600个牌嗰个咩好似优质的士啦吓， 优质 吓，又话要买优质的士啦，咁啲人惊啦。喂，老实讲啦，迟啲所有都系中资控制晒，你啲港资真系含卵啦，系嘛？唔轮到你谭伟珠恶噶啦，吓唔轮到你啲小巴大王乜鸠嘅大王，屌你咁钉捻埋你个牌吓，跟住就俾晒中资做晒。系嘛，迟早发生嘅呢啲事啊！你所以你潮联撑政府撑得咁开心系嘛？好难讲噶嘛。唉，咁我哋咧又扯得太远，我哋要讲翻呢个伟人啊。因为点解用伟人呢？今日无线电视咧就打咗一段嘢，朝头早我喺屋企睇电视咧。 其实唔知无线电视好多 系啦， 好多 睇翻媒体都咁写， 全部媒体都写细叫病细。即系老实讲啊。你会睇翻以前啊，讲赵子阳叫病逝，跟住嗰个叫做胡耀邦，即系你话呢啲勉强啊，可以算系。 邓小平， 邓小平就唔系病逝，九啊几岁都寿终正寝啦，系咪先？嗰啲就唔可以叫病逝啦。咁你勉强啊，因为你话啊，当有一半蓝丝，一半黄丝，都有一半人认同佢啊。喂，叶继欢，你唔可以用一般人嘅角度嚟睇啊嘛。佢好明显系一个贼，系一个完全视人命如草芥嘅贼。 睇翻下先，即系个逝字咧。如果真系查字典咧，通常啦，嗱，咪本字典一样，通常都会写话系包含有敬意先会。 一定有敬意，同埋咧，你一定系对嗰认同嗰个人系正面尊敬佢，你先会用个逝字噶嘛，系咪？当年《今夜报》啊，喺1976年九月九号就系、是、哈哈哈一代唔系一代魔头，定系点样？唔知乜魔头啦？咩毛泽东拉柴？系嘛？即系你哦，你可以唔认同冇问题。即系因为好多人当系一个魔鬼，又但有人当系伟人，有人拜啦，系嘛？但以前深圳的士挂喺佢嗰度挡煞都有。 我谂睇下左报定系右报啦。如果万人日报一定唔会嘅。 系嗱，咁呢个问题咧，即系你起码都有五波有一半部分人支持啊。你叶继欢你出去问人，喂，叶继欢系咪伟人啊？ 可能香港价值观改变咗咧。 可能系，因为点解咧？你只能够觉得啊，七匪。七警啊，都可以叫七侠啦，系嘛？咁所以叶继欢当系伟人病逝，喂，将来啊调翻转头噶啦，希特勒逝世80周年，使唔使纪念下？使唔使开追悼会啊？帮阿欢哥吓，搵阿搵嗰个 阿欢哥，可能喺好多人眼中系 angel 嚟啦。你记唔记得阿欢哥张相同我哋某位特首好似样啊？ 都唔系某位，净系得一位小麦特首似样啫。嗰个咧， 振英哥 今日咁，佢将佢合成咗之后咧，曾经黄之锋都好似样嘅，将佢黄之锋同佢拼埋落去，叫黄之欢啊嘛。啊，咁啊，欢哥老实讲啊，即系如果你话对香港。 产生咁大嘅贡献，咁系咪即应该颁即系追封呢个大紫荆勋章啊？吓，定系 好似死咗冇得追封喎？ 阳光， 阳光我咁死咗，不如葬墓园啦，系嘛？如果你讲到咁咁值得， 系有啲英勇，唔系有啲英勇勋章咧，专俾死嗰啲噶嘛？ 金英勇勋章系嘛？ 系嗰类啦， 即系好似嗰个咩消防员咁样 啊？系啦，系啦，嗰啲死咗先有得攞噶嘛？ 殉职，殉职啊，佢系打劫金宝先。 即系呢样嘢咧，就 打劫金宝冇。 首先咧，唔系首先咧，嗱，你话叶继宽嗱，唔撇除咗佢将即系入咗去监仓之后信咗教，点样点样啊，改过自身都好。喂，你唔能够否定佢系视人命如草芥，一个叫悍匪，佢揸住支枪系够周街乱鸠咁肥，系打死咗人嘅。系嘛？同佢搏火嘅差佬，佢唔系想警告个差佬啊，佢系想怼冧个差佬，不过怼唔死咁解嘅啫。一个咁嘅人，你可唔可以当佢伟人呢？普通人都唔能够看待。即系你话其他人啊，你话曾志伟死咗，你可以叫病逝，系嘛？虽然有人唔认同，亦都有人认同，系咪先？你一个叶继宽嘅人，喂，冇争议噶，系嘛？佢唔系一个好人，绝对唔系一个好人，或者唔可以当一个正常人。 所以简单啲嚟讲，而家啲媒体 即系我唔明白，喂，嗰个 字太过唔少， 即系你系对中文一种侮辱啊！你明唔明？ 哦，呢、這个系九呢、這个九七后咧学咗大陆嗰啲嘢，大陆咧就一个词语就代表晒所有嘅嘢。我成日都讲，点解乜都打造嘅？而家又唔系铸剑，又唔系打铁， 干将莫邪咯，个个都系 啊，乜都打 造，所有嘢都打造系嘛？ 打造平台又打造。跟住建立又系打造， 系所有都系打造。 你急出打造就得噶啦，一个搞 掂啫。咁 啊，大陆系好兴百搭词语噶，就仲有一样，仲有一个大陆嘅百搭词语叫做开通。 吓、 咩都开通，即系等于我 银行户口开通，电话开通。 咩啊？我屋企啊，换咗个 lift 啊。嗰、那个告示上面写今日嗰个 lift 开通啊。 哦，我心谂大陆嘅咩？ 唔系揭幕。有冇写揭幕啊？定系 咁啊？冇 开幕式啊！而家要开幕式啊！你屋企嗰个应该第日改名做电梯开幕式，几多点啊？唔知噶，开咗噶啦已经，不过冇正式时间，全日都 开幕， 全日都开幕式。 呢个系抄日本嘅，开乜乜式乜乜式系抄日本， 抄日本嘅， 日文嚟嘅， 汉奸。 其实好多系日文嚟嘅，好多人唔知，好多人唔知呢啲大陆用嘅中文咧，其实好多系日文嚟。 系咩？ 好多都系咩？警察都系应该。 其实好多都系，咁但系大陆咧就唔知点解咧就真系好过瘾嘅，佢哋好中意嘅，唔知点解嘅。 崇洋啊嘛， 包括咧，有人讲过话咧，中国个国字嗰个简体咧， 三画 日文嚟， 跟住一个玉，即系 日文系 嗰个日文系咯，日文系咁写噶嘛， 日文系咁写嘅， 系啊， 但系咪喺日文度嚟，我唔知 道。中国人咧唔系而家噶啦，二千年前已经系咁噶啦，呢、這个汉族啊，系咪？呢个西汉已经有一个说话噶啦，一朝学得胡人语，站在城头骂汉人，系、嘛？在西汉时候已经是咁噶啦，所以咧呢个民族性嚟嘅。 唔系咁，大家咁近，互相影响好正常啊。 哦，咁系。 你有隔几远啫？ 系，即系你，即系因为嗱，老实讲啊，你叶继宽，你有冇争议都好，喂，我都唔讲啦。喂，你净系对中文，你唔能够咁无情去羞辱一个中文嘅，我觉得系咪先？你点都喂，老实讲，我觉得喂呢样嘢冇办法接受嘅。你有如果有睇过吓嗰、套叫做系咪审死官啊？定系啊，系审死官，呢啲叫侮辱斯文啊，起码都罚五廿两。 唉，我而家咧发觉咧，我真系太过早出世啦。我发觉我系，因为咧以前咧我写嘅我作嗰啲文咧，我老豆成日话，哇，乜你作埋嗰啲文喺度四百字，你又惊唔够字数，你塞埋啲滴滴了了落去，整够四百字出嚟嗰啲讲嘅。咁但系我发觉而家咧。喂，要作四百字好易嘅啫，以大陆嗰种中文嘅方法包你做到。 哦，大陆嘅中文有个特色，就系三十个字冇一个标点符号嘅可以。 唔止，仲有原本咧三十个字可以表达嘅嘢咧，佢系整咗三百字出嚟嘅。但系你将所有冗词 cut 晒佢之后咧， 佢劲过嗰啲英文写嗰啲法例咧，唔断句咧五六十个字可以。 系 系啊。 唉，即系咧， 咪英文文学作品都有嘅。 即系我哋 睇死人啊！ 上一集我哋讲有两个组织，香港本地两个组织系一个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系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啦。冇中华，冇人民，冇共和， 系咪？好多都系嘅。如果你咁， 唔紧要。商品说明，商品说明条例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辖下边立法会里边立嘅一个地方嘅条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冇任何嘅影响性。 哦，哦咁啱喎。嗱，呢个从法例上面咧，佢可以解释到啦。但系咧，国名咧，其实好多国家嘅名咧，尤其是嗰啲极权国家嘅名咧，系特别唔符合商品说明条例嘅。 哦，即系等于我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系冇民主嘅，德意志。就系、是、咁德意志共和国先有嘅系嘛？啊，联邦共和国， 联邦共和国， 联邦共和 国咧， 嗰个先至有民主嘅。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系东德。 啊，仲有啦，刚果都系嘅，民主刚果系冇民主嘅，刚果民主人民共和国。 啊，唔系唔系，佢咁嘅，刚果而家都有两个嘅，一个就咁刚果共和国，一个就刚果民主共和国。 系啦，咁两个嘅，有民主嗰个咧系特别冇民主。 有民主嗰个系特别衰啲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我识得有人去行开呢个非洲做生意嗰啲嘅话，啊，佢民主嗰个咧真系唔系好掂嘅。 系啊，写明有民主嗰啲一定冇噶。 仲有一个， 朝鲜咩诶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主嘢啫。 特唔系，总之任何国家 呢个主张唔代表实行紧啫嘛。 特别强调民主一定系冇嘅， 咁严重。 我通常系嘅， 系啊， 有民主嗰两个字。 东德嗰个就系啦，东德有特人嚟叫民德嘅嘛。 咁民主党咧？ 嗱，依个我 咁呢个唔同国名啫，又就唔系党名，因为你如果咁样讲嘅话咧，你会讲埋美国民主党嘅。 嗯，系啊，咁唔啱啊。咁我哋咧嗱，香港民主党嘅问题，我哋留翻下一节先讲。即系我哋而家睇翻咧，好多嘢，即系点讲？我哋起码你对中文有少少尊重啊！你又话啲人支那人用繁用嗰啲简体字，喂，中文呢个文化你唔能够乱咁去浅踏噶，系咪啊？而家已经堕落到苹果、东方、明城报、明报、全领报都系用病逝。喂，你呢个人正面系咪正唔正面先得噶？喂，嗰啲色魔奸杀犯死捻咗，你系咪又叫病逝啊？ 明报咧， 有与世长辞啊！ 明报点写 吓？使唔使到时有享受55啊？屌你！ 点写啊？ 又系一两样咯， 明报都咁写， 系啊， 全 捻报 真系出奇。 喂喂，呢、這个字本身就系一个敬意嘅问题，系嘛？喂，咁你唔好做中国人啦、啊，你唔好，你唔好话咩啊？你唔直情唔好用中文吓，即系中文。 嗱，咪除非可能我哋理解错啦 吓，冇理解错。喂，即系你好多嘢，喂，已经冇退无可退噶啦，系嘛？你咁啊，以后咪全部大陆化咯，马萨诸塞州咯，弗吉尼亚航空咯，系嘛？冇问题噶。 嗯。 喂，有咩问题啊？你依样都用得咯，系咪先？ 其实咧， 你都唔觉得嗰样嘢传统文化，即系最近啊，近呢十零年最多噶。李嘉诚今日有篇嘢，李嘉诚召见吓咩咩梁洛施，屌、你乜你真系当佢皇帝，跟住又御用乜乜咧御用，屌你老尾系你有咩御用啊？ 系， 即系呢样嘢咧系即系香港好堕落噶，做到可能你哗众取宠， 即系连 HK 01都咁写， 全部。我今日睇嗰啲个个都系咁样，系你哋老实讲啊，系真系老实讲冇办法接受。你如果识得中文， 咪可能我系错咧吓。 唔知啊，我唔知啊，唉， 唔识啊，真系。 咪以后咪写住咩咯？波尔布特逝世几多周年咁啊？要纪念下咯，以后系嘛？东条英机逝世， 咪预测下一个贼王几时死先？ 哦，桂炳雄，桂炳雄咧，喂，佢如果系应该差唔多出嚟噶咯，判15年监啫嘛，2003年。系嘛？应该就 快嘛？2003年15年冇咁快嘛？ 古人几时死啊？咪难啲喂， 有假期噶， 我哋又可以开盘喂。 唔知道、真系唔知道有假期咩世界？系嘛？好快出翻嚟嘅桂炳雄，到时可以出嚟拍自传啊！ 嗯， 你林家栋唔得啊，我嚟啊，不如下次金像奖提名我啦， 即系自己拍翻， 自己拍 啲机密喎，其实 系啊， 签订先，不如 唔系啊，你谂下啦，喂到嚟， 唔系，不如签订佢上嚟做节目啊， 即系连演员嗰份都捞埋， 系啦，喂，咁你出到嚟更新人士，你系咪俾个机会佢啊？喂，而家叶继欢。你都可以，你都可以，你死 得病逝啦。同阿桂炳雄做节目啊，叫佢上嚟咯。 哇，咁啊，随时怼你一嘢喎，真系吓。一三句唔系两句。 有经历啊，独家。 嗱，桂炳雄咧，佢自己讲嘅，佢本身姓关嘅。 嗯。 桂炳雄系假名嚟嘅。咁啊，今日我都睇维基睇嘅啫吓。嗱，咁啊，简单啲啦，因为咧今日。呢个节目本身就有好多话题想讲嘅，咁但系咧，我哋访问好多网友又提到好多嗰啲， 啲人话想要你嘅生平， 生平我都未死，系咪就冇可能有生平嘅？ 系咪？所以呢啲咧系对中文一个浅答嚟嘅。啊、你问人哋生平，咁我调翻转头啦，咁我又问你嘅，即系问你在生时候嘅嘢嘅事咧，不如可唔可以咁问啊？啊，即系有啲人，即系中文一个好一定好紧要嘅，你会唔会啊自称贤世啊？ 唔系啊，嗰、那个嘢写文，热狗嘅写文话自己大分都系咁咯。 哦、大分又系啊，黐捻线嘅你点大法啦、啊？吓、啊、你 嗱，我净系想讲咧，间 caption 嚟写啊，东扯到咁 Q 远，好难写 caption。 咁冇办法啦，唔系即系你中文，你作为你使用中文，你又话要同大陆人有分别，喂，你而家行紧嘅全领部都系大陆化、嗯，你自己都唔捍卫呢个， 喂，佢自己都唔知咧， 喂，咁唔知咪要学咯，系嘛？ 佢中文或者佢啲中文已经系自细已经学埋呢一套咁嘅嘢咧， 唔系咁唔得噶嘛？ 可能系即系咩啫？ 咁你睇住佢错， 可能系不悟啦吓。 冇得不悟喎，个个都不悟，除非你咁啦，无线出咗之后，个个跟住哦，系啊，病逝啊，系嘛？喂，呢个系好严重一个问题嚟， 丑闻之五啊嘛， 呢个好严重一个问题嚟嘅。咁啊，梁振英嗰啲以前讲嗰啲嘢，全部都系丑闻之五啫嘛，屌写错字啫嘛。 英文都系啊，嗱，提下大家，因为有人提过我，我都唔醒起。 哦，你讲下， 因为我哋平时即系通常啲人会叫我哋。行业嘅人 ，Mr. 乜你 Miss 乜乜乜，咁我又有时你 fax 嘢俾人，咁你会写 from Bingo， 咁你我又唔觉意又写咗 Mr. 落去，咁有人提我咧，自己话自己系唔会加 Mr. 嘅，咁系好核突嘅。 系 人哋称呼你就乜乜先生，你自己唔会叫自己乜乜先生嘅。 啊，呢个咧嗱，我哋讲翻掌故啦，就系讲紧九十年代吓、啊，董彪咧喺个赛马节目里面咧就屌柒一个人，嗰、那个咧就以前亚视嘅唔知咩主任啦吓、啊，即系类似嗰啲咩传讯主任定系嗰啲咧嗰啲公关。嗰啲人咧，就佢学嗰个模仿。啊、你系董彪系嘛？我系陈小姐啊！诶、我哋乜乜乜啦喺度，即系好似向个传话咁啦。咁啊，董彪大发雷霆啦！乜捻嘢董彪啊？乜捻嘢陈小姐啊？吓、啊，得咁捻大支嘢吓？嗰、啊那个叫做嗰阵时嗰个咩白啊死啦！林白啊，见到我啊都叫我彪叔啊！你叫我陈，你叫我董彪吓、啊，跟住仲话自称陈小姐一样啫嘛，你系好冇礼貌嘅。喂，廿零岁靓妹唔捻识啊嘛。哦，你系董彪啊？诶、哎，我系陈小姐啊。阿乜生叫我嚟揾你啊，咁样啊，系咪先？ 冇啲人好奇怪嘅，即系自称自己，喂，我系咩生啊？系自称自己做咩生咩小姐嘅，好得意嘅。 应该正确嚟，系、哎、我姓乜？ 系我姓乜？ 我姓陈，我系我姓陈嘅。 系啦，我揾边位或者揾乜揾乜先生都好，系嘛？你唔系喂？ 喂，啲人成日话捍卫粤语，喂，呢啲其实呢啲系粤语嚟噶嘛，系嘛？广东话或者你唔捍卫呢啲嘢，你成日话同上边有差别，咁你个差别去边？ 冇啊，如果睇唔到有差别咯，系嘛？即系有个喺大学做教书嘅，都可以自称自己大分，系嘛？ 嗰个教书嘅咩？ 系啊。 系咩？ 郑松泰喺理工度教书噶嘛？ 但佢唔系佢自己称自己大分，系另外嗰、那个系另外嗰个。 佢出 post， 佢自己写话大分，一黐鸠线嘅。你乜你去边捻度大啊？唉，即系而家香港人咧好捻堕落噶啦。即系你中文都唔识系嘛？咁你不如写晒英文啦。 英文又唔得啊？ 英文又唔得， 屌 系嘛？喂，中文又唔得，英文又唔得，咁你做乜捻嘢人啫？ 讲普通话啦，都系啊， 吓唔系咯？大家打造一个语言平台吓、 啊，抢开通啲乜嘢啊？ 开通啲乜嘢？乜嘢开幕式？唉， 开通我哋嘅频道啊！ 开通个频道， 记得 subscribe。 咁 乜嘢都开通嘅，你知道？ 咁我哋咧系啦，沪港通又开通，深港通又开通啦，系嘛？ 啊！识一个字得，识一句，识一个词语得噶啦，咩嘢都系咁用噶。 嗱，咁啊，我哋咧，头先讲咗啊，讲咗几多嘢喎？ 系啊， 不过就艇撑咗出大西洋啫。 出大西洋，咁啊嗱，要都要讲翻叶继欢啦。咁啊，叶继欢其实佢系即系当时咧做金行嘅人咧，其实就听到呢个名字都惊，因为九十年代好多蟹劫案嘅。啊，咁啊喐下咧，其实做金铺个个都惊啊，唔敢翻工，唔知几时轮到你，系嘛？边间金行都有机会俾人打劫，一打劫嚟，老实讲啊，你唔多唔少有机会开枪噶嘛？你唔系喂入到嚟唔系和你飞飞噶，系开枪射低你噶，系咪先？咁所以咧，啲人话，诶、哎，佢又改过自身啦，喂，改过自身，佢原来改过自身就乜捻都唔使负责嘅，系嘛？可以做翻好人嘅，系嘛？咁啊好捻着数啊， 系嘛？咁要警察嚟做乜撚嘢啊？要法官嚟做乜嘢？要法庭做咩啊？系咪先？我改过自身噶咯，上帝原谅咗我噶咯，吓、啊、你仲恶捻过上帝？喂，讲呢啲嘢真系系咪系咪戆捻鸠啊？真系，唉，即系，不如留翻 下次先讲啦，好嘛？下次讲下其他，呢次差唔多啦，留翻下次讲啦。 好，咁下次再讲。